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当唐三完成吸收魂环的过程起身时，心中有些不解， 我的身体属性又有所提升了，可是在之前帮小五复活从我身上剥离魂环的时候，却并未感觉到身体属性下降啊，难道这还能来个二次增幅？就算失去的五个魂环增幅效果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可这重新再增幅一下也太吓人了吧。 不过唐三何等聪明，他并没有思索太长时间就找到了原因。按道理说，在他将魂环注入给小五的时候已经伤了元气，不但魂环原本对身体增加的属性会消失，而且随着对身体的损伤还应该降低更多才对。可是唐三却有着得天独厚的蓝炎黄右腿骨存在，他的身体虽然破损严重，但经过蓝炎黄右腿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强力修复技能，在一段时间内潜移默化的修补，竟然将他的身体恢复到了之前的最佳状态。原本失去魂环对身体应该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这样被抵消了。比比东那不死之身的技能确实强悍，但它是从不死的角度来进行的，而唐三的蓝炎黄右腿骨的作用则是修补。虽然不能令唐三毫发无损，但受再重的伤，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蓝炎黄右腿骨没消失就能帮他治疗过来。或许从档次上略低于比比东的不死之身，但随着唐三达到封号斗罗级别之后，能够将这十万年魂骨技能完全使用出来，把技能作用于其他人身上之后，蓝炎黄右腿骨的功效甚至要超过比比东那死亡蛛皇第九魂技不死之身。在一旁看着唐三的小五此时心里无比担心，唐三的魂环能否恢复他甚至比唐三还要关心。从唐三开始在魂师界崭露头角时就是一代天骄，小五绝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因为救自己而失去魂环技能，尤其是看到唐昊英雄迟暮的样子之后，小五心中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哥，怎么样，不会有冲突吧？ 放心吧，一切正常。感觉上这次复活你不但没损失，反而大有收获，所有的魂环重新获取一次，令我的实力再次增加。等我把魂环全部恢复之后，就算再遇到比比东，也有一拼之力了。 太好了，哥，那我们就赶快去寻找适合你的魂环吧。 这个容易，我看最多3天就能完成为蓝银皇恢复全部魂环，达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我才真正明白双生武魂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封号斗罗想要猎杀到10万年魂兽不容易，毕竟10万年魂兽太少了，可猎杀第一个档次的魂兽却太简单了。普通封号斗罗就算有这个能力，对自己也已经没什么用，他们的魂环是满的。但我不一样，我现在还缺少10几个魂环，要是都能猎杀到像地穴蛛皇这种程度的魂力等级，我就比那些普通封号斗罗强得多了。更重要的是，我在森林之中寻找自己所需的魂兽比一般魂师容易太多，蓝银领域能够轻松地帮我找到他们，既节省时间又能找到最好的。 接下来的3天，唐三凭借着蓝银领域和浩瀚的精神力为引，果然在这盛产高等级魂兽的落日森林之中找到了自己所需的另外4个魂环，将蓝炎黄9个魂环补齐的过程都十分顺利。同时他也帮小五找到了一个适合小五的魂环。经历唐三这次洗劫，落日森林内5万年以上修为的魂兽几乎被消灭了大半，除了蓝炎黄恢复到9环之外，他的昊天锤也吸收了2个魂环，所有魂环都是5万年以上修为。之所以没有再给昊天锤增加魂环，倒不是因为落日森林中已经没有5万年以上修为的魂兽，而是因为没有再适合昊天锤的了。昊天锤乃是最强力的强攻系器武魂，又是唐三的第2武魂。和恢复蓝炎黄武魂不同，对于每一个施加在昊天锤上的武魂，唐三都极为重视。 秉承着宁缺毋滥的心态，没有十分适合，他绝对不会出手。不过，就算这样，当唐三两大武魂拥有了一共12个魂环之后，他的身体也再次出现了变化。在海神之光的辅助下，增幅的属性自然不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威胁，皮肤表面那层金色光彩变得更加强烈了，在夜晚的时候甚至会看到唐三身上自行发光一般。通过内视，唐三发现自己的骨骼也开始出现一层淡淡的金色，隐约中他感觉到不论是皮肤还是骨上出现的金色，都与小武魂骨当初赋予他的魂技无敌金身中的金色十分相像。大师曾对他说过，无敌金身也是有极限的，只不过在以往唐三面对的对手中，从未有人能突破这个极限而已。根据唐三自己的研究，这个极限很可能就是99级和100级的差距，一旦超过百级，那么无敌金身的无敌二字恐怕就没用了。而眼前自己身体出现的这种变化，无疑令唐三大为惊喜。 如果自己的皮肤、骨骼、筋脉和血液都能变成与当初无敌金身一模一样的金色，那身体就真的能够成为无敌金身了。非神级以下的攻击对我来说将全部无效，同时随着魂环增加，我吸收魂环的速度也变得更快。当吸收第12个魂环时，几乎只是几次深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可以完成了。尽管始终没有在落日森林内找到一只10万年魂兽，但以目前的收获，我也心满意足了。 现在唐三身上的魂环亮出来，恐怕能吓倒一片人。蓝烟皇的魂环配比为4黑1红1黑3红，他这第一武魂甚至超过了比比东为第二武魂施加的魂环效果。对于战胜比比东，现在的唐三还自认不行，但抵挡一阵应该毫无问题了，至少自己现在的实力应该不低于97级的剑斗罗陈心了，当然是在计算上海神三叉戟的情况下。毕竟从95级开始，每提升一级修为都会翻倍，那天面对比比东能够全身而退，运气和唐三那些特殊的技能以及两大神兽的领域帮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唐三也深刻地感受到了魂力超过90级以后提升的困难，他先后吸收了7个50000年以上修为的魂环，魂力却只是在这些魂环的提升中上升了不到2级。目前他的魂力是92级，接近93级，感觉上如果没有吸收10万年魂环的情况下，就算昊天垂眼满环，他的魂力能达到94级就不错了。难怪封号斗罗往往10年才能提升一级。这3天以来最让唐三惊喜的是来自于魂骨的收获。50000年以上级别魂兽出产魂骨的几率还算不低，算上小五魂环的那只魂兽，一共8只50000年以上的魂兽出产了2块魂骨，其中一块非常适合小五的头部魂骨。而小五在吸收了魂环和魂骨之后，他真正的魂力等级也展现出来，达到了76级。在没有获得顶级依靠奖励的情况下，魂力达到如此程度已经不逊于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此时的小五也已经提升到了魂圣级别，他所吸收的那块魂骨名为精神凝聚之魅惑头骨，出产自他第7魂环的那只近60000年修为的三眼魔狐。拥有了这块魂骨之后，小五那第二魂技的魅惑技能可以说是几何倍数的提升。唐三曾经在精神力内蕴的情况下尝试了一下小五的魅惑攻击，立刻判断出小五的魅惑效果足以影响到包括封号斗罗级别在内的全等级魂师，只不过影响的效果会随着对手的实力不同而变化。而且这块魂骨不但令小五进化了第二魂技，还带给他一个相当实用的技能，再加上他的瞬间转移、无敌金身这些技能，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甚至还要超过史莱克七怪其他人，仅次于唐三。至于另外一块魂骨并不适合唐三和小五，再加上从鬼斗罗那儿得到的那一块，唐三现在已经储存了2块魂骨，这些都是他给伙伴们准备的。那2块魂骨，一块适合戴沐白，另一块则很适合朱竹清。 站在树林中，唐三向小舞微微一笑，指了指自己身上。此时他正释放着蓝银黄武魂，那黑红相间的九个魂环给人以强悍的视觉冲击。就在这时，一层蓝蒙蒙的光华从唐三体内溢出，紧接着奇异的一幕出现了。他身上原本九个能令任何对手恐惧的魂环突然出现了变化，这变化是颜色上的，蓝光流过，他所有的魂环突然都变成了白色，在小舞错愕的注视下又都变成了黄色，然后是紫色，最后则是黑色。光芒再现，九个魂环突然少了一个，接着少了第二个、第三个，直到九个魂环全部消失。而此时此刻，唐三分明还释放着自己的蓝银黄武魂。小舞惊讶地看着唐三，他发现就连唐三的气息也随着魂环的变化在飞快地变化着。武魂收回，唐三笑着看向小舞。 小舞，怎么样？ 哥，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还是我在星斗大森林中用蓝银领域搜索的时候领悟的，经过这些天的研究，现在已经基本成型了。算不上是领域中的技能，但却是个非常实用的小技能，以我的精神力控制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我叫它伪装，通过蓝银领域的变化能够让我的魂环出现伪装效果，可以随便转换颜色，甚至可以从视觉上让对手看不到我的魂环，再加上对气息的收敛就更完美了。我现在的魂环配比啊，太过扎眼，有了这伪装能力，就好多了。除非是比比东那个级别的强者，否则就算是封号斗罗也看不穿我的伪装。 这个技能好，有了它肯定能减少很多麻烦。 小舞蹦蹦跳跳地扑到唐三怀中，两条修长的大腿盘绕在唐三腰间，搂着他的脖子。唐三低头向小舞的唇尖吻去，小舞俏脸一红，但却并没有抗拒。两人这几天在一起如胶似漆，历经风雨，让他们彼此的心更加契合了。除了最后一步没有突破之外，亲密程度已经不亚于夫妻了。当然，那最后一步也不是小舞不肯给，是唐三主动要求留到两人新婚之夜。他太爱小舞了，不希望自己的爱人有半分遗憾。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